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别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许志安、梅艳芳《笑看风云变》吓，上个星期都仲话两个风系咪会走埋一齐咧？双风吓，就两个风有时都有碰撞嘅时候。咁但系真系《笑看风云变》啦，最后咧就系大家都会分隔开，冇影响嘅咁啊。而话会影响我哋香港嘅风咧，亦都系最后冇影响到嘅。好多嘢咧就原来系你会系预计系都。可能呢个情况嘅时候，哦，原来到真实嘅时候又未必会出现，系咪等于好似我哋人生有时遇到啲难题，自己个人嚟谂咧就好似好棘手，点算咧？一定会咁好忧愁、好忧伤，唔知点解决。但系原来到最后，诶，件事件唔系想象中咁坏，原来可以即系咁容易解决，又或者吓咁容易过关嘅咋？就算系遇到少少嘅困难咧。总之唔系之前谂嘅，头都大埋。所以有时系一个好运啦，定系乜嘢呢？我哋中国人都讲过一句，可算都翘头自然直。原来有啲嘢咧系得嘅，或者通嘅。所以事前你谂好多好坏嘅谂法咧，唔系唔啱，系谂埋啲最坏嘅方面，自己都能够应付到嘅咧就 OK。又或者真係呢，正如有啲人話，唉，唔好諗咁多啦，自然會解決㗎啦。或者唔係你想象中咁壞呢，原來嗰句呢都係咁樣㗎。咁當然有時就次次所遇嘅事件呢都可能會有唔同嘅變化，就有嗰件事件嘅一啲嘅來源啊，一啲嘅周圍嘅因素，而

CIBS 对于呢个社区嘅嗰种感情喺度咯，我觉得系访问一个服侍流浪猫嘅组织，咁就叫深水埗喵喵喵啦，即系去嗰啲窿窿罅罅度见到佢啲猫仔突然间探个头出嚟。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好多运动员咧临出赛之前咧，用咩心态去面对我哋嚟紧落嚟嘅比赛同埋挑战，原来好重要。 幕后精英撑体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宋运辉天资聪颖，但是生于农村的家庭背景令他备受歧视，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的命运。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差唔多咧天光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系5:30过后啊，咁就天光即系见到日出啦。咁但系虽然咧仲系黑蒙蒙，不过已经系代表咗另一天嘅新嘅开始啦。我哋准备迎接晨曦，迎接呢一日，日子一日一日咁过，眨下眼咧就真系就嚟月到中秋啦。喺一个礼拜之后咧，喺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的明天呢，就是正正中秋佳节，放假的日子呢，就是翌日的时间的。因为一个传统落嚟，夜晚要赏月，赏月呢，赏到可能会好夜的时候呢，去边度边度呢，开心的时候，夜咗瞓呢，第二朝早都唔使驚挂住要返学啊，返工啊，咁样。呢啲是传统的日子。不去到今时今日呢，咁而家呢个疫情之下，赏月当然都得啦。不过就记得喺细个嘅时候呢，就真係好多人出街去赏月，去譬如屋企楼下啦，嗰阵时好多小朋友仔一齐呢揸住个灯笼去兴高采烈地去贺中秋啦。又或者啲人呢就係上山顶去赏月呢，就都好多嘅以前。咁即曾几何时係好逼爆咁样啦。咁但係今时今日喺疫情之下呢，大家都懂得要有啲嘅距离啊，原来人与人之间是真的有距离。那个距离除了心态上有些距离之外，原来在形态上现实的生活里面大家都有少少距离会是比较好一点的。是不是原来真的做人有时候需要这样呢？有时譬如说、你跟那个人很熟呢，似熟埋熟的时候讲的东西都很直接的时候呢，又或者原来对方可能不是那么愿意去听，又或者你的太直的时候，无形中有一句说话刺中他心头都不顶的。所以有时候他回心一想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会反思，想下想下你就会咦是的，我都是刚刚这样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原来有那种距离是不嬲都知道。怎知道在疫情之下，我们真的要形式上是真的有距离，不可以太亲近，大家要戴住一个口罩，就算是食紧嘢时候除晒口罩倾偈嘅时候，其实可能咧都同以往系有一啲嘅分别。以往当你未有疫情嘅时候，大家都冇留意到呢一种嘅，唔会觉得系有问题嘅情况。 啊，又唔會係事前又噴下隻手啊，又抹下呢樣抹下嗰樣啊。有人喺你側邊咳一聲咧，你都唔係太著緊，因為唔覺得有咩嘢。就是自從疫情，自從或者係2003年嘅沙士開始，一路到現在嘅呢個疫情期間咧，好多啲嘅衞生嘅問題咧，都比前係注意咗好多。所以有啲人話，其實經過呢個疫情就好多嘅學習。就算希望下即係將來真係一日係傳媒一天都光曬，嗰啲咩疫情啊、咩什麼嗰啲病毒都冇咗嘅時候。大家都會話啊，我都會仍然有口罩起身。喺戴口罩嘅時候，就覺得有需要嘅時候。如果你喺空曠嘅地方，就梗係唔會啦。有需要者就譬如你同 lift 啊，或者搭緊呢啲交通工具，好逼好逼貼得好緊嘅時候，更加要有口罩。喺呢啲情況之下就盡量要去保護自己啦嚇。如果喺空曠嘅時候，你喺禮拜日啊多啲時間行出户外啊。去行下山啊，咁呢啲地方咧就真系啦，有大自然嘅地方，人都唔会大家逼到咁紧要嘅之下咧，就可以开放，唔需要戴口罩。5:08啊，气温30度，早晨。今日最高有33度，又好热啊吓，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来自一首英文歌的改写。 知不知珍惜就是未来，好好管教思考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喜欢的影子总找不到，旧日见人举世亦无，总找不到心中想景仰的，想景仰的英雄，我只好改变我，令我自豪，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的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受刺，永没法变改心中志，只因那最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带起。今方知最真诚的爱意，早收心里。想知怎爱旁人，先懂得爱自己。真的爱，知不知珍惜就是未来，好好管教思考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是星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我已决意学到老，尽力去干，闯出新的路，是我志向，是我意，我愿记取得失的意义，就是要跌过没数次，永没法变改心中志。那最真诚的爱意，将一颗心带起。今方知 心里，想知怎爱旁人，先懂得爱自己。懂得怎爱惜你，你得到最真。靠遇上机遇，今天可因你改，不必惊怕伤。 来自 Whitney Houston 的 Greatest Love of All 的陈百强的自爱，要懂得爱，即是自己啦，当然爱人当然需要啦，这个世界要充满爱先得，而亦都要懂得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生活得好好。时间5:45，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就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00，强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市区最高温度33度，见到个33、34咧，就真系好热啦。所以天文台会因应呢个度数咧，就发出呢个酷热警告咧，就提醒大家噶。咁喺市区就最高33啦，新界通常就会再高1-2度啊。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多啊！而家气温比起头先又低咗度，反而吓一路都讲紧30，现时系2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下把靓声嘅歌，可唔可以融化下先，舒服下吓。 Baby, somewhere else to go, but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a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ut I believe you really ought to know.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Simple, and you must realize that it's coming from my heart and not my head.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m not trying. believing in advance.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一把好温柔、好舒服嘅声音，系嘛？系呢个来自 O.N.J. Olivia Newton-John 嘅《I Honestly Love You》。佢一样拥有一把好甜美、好喺你耳边倾诉嘅声音，听落又系好舒服嘅。 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脸，我愿变作你到处。水换成我，也要泪儿流。假如我是清流水，我也不回头。假如流水能 一把温柔的声音伴住我们很多年，邓丽君的那首歌叫做《假如我是真的》。再看回一些歌词，就是一些在人忧伤的时候梗会羡慕人这样那样，如果是这样这样又会怎样。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流，我愿变做你到处任意游啊游。假如流水换成我，也要泪而流。假如我是清流水，我也不回头。其实就好多心事在心中，有些时候发泄下讲出来或者都会舒服一点。 在远方有一山洞，明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正跳动，

讲声早，大家好，早晨，早晨啊！又一个星期开始啦，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星期六嘅五点到六点半，喺呢度咧，你打开收音机或者你嘅手机咧，都会听到呢个节目啊！今朝早系我钱钱佩兴啊，今日咧就系13号，九月十三号，农历咧就系八月初七，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咧就系高空反气旋啦，系正为呢个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钟咧，强台风灿都集结喺上海之东南偏南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东海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会是较多的。现时气温去翻30度了，之前就去了29，而家30。室外气温是30，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月十三号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咧就系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你把声真系好醒，好开心、 啊，清晨爽利啊嘛。 系啱嘅，咁啊咁开心嘅心情，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咧吓？ 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我想讲咧，每次为清晨爽利拣题目咧，我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 哇，讲到原则咁凝重，究竟系咩先？ 求新啊！ 求新定求生啊？ 啊，新年嘅新。 哦， 啊、例如咧，之前六月其中一集咧介绍罗浮宫名画呢个美杜莎的木筏咧，决定做之前咧，我一定会上网查一查，睇下我哋咧香港电台有冇其他节目曾经做过嘅，或者深入探讨过嘅。嗱，当中包括文化界嘅前辈阿李仪叔啦嘅一分钟阅读，同埋我耐唔耐上去客串下嘅广东广西啊，确保佢哋冇，我先至去筹备一个话题嘅资料搜集嘅，确保咧清晨爽利嘅听众咧有少少惊喜，有所得着。 系啊，嗱，真系其实阿 Dan 所讲咧唔系夸张，佢真系咁样做嘅，所以你每次都花好多个钟头去完成呢个稿俾我哋听吓， 我都 多谢你先， 我都开心嘅，系啦。 嗱，头先你讲话一个求新嘅原则啊，咁同今日嘅主题又有咩关系咧？ 嗱，关系在咧，我哋日常接触到嘅任何文化产物，例如啊日用品啊，梗系有个发明家噶嘛，满足我哋各种需要噶。今日同大家介绍一本英文书，系讲人类历史嘅各种第一。一共咧有17个发明嘅，其中最精彩咧有呢8个。嗱，麻烦阿钱帮我读出嚟啊！ 边个发明火？边个穿上第一件衣服？边个画世界上第一幅名画？边个发现美洲大陆？边个饮第一啖啤酒？边个发明车辘？边个发明番碱？边个人开始有姓名呢？ 嗱，呢本书嘅作者咧叫 Cody Cassidy， 咁咧佢唔系科学家，但系咧有好多奇怪问题咧，要喺科学界度咧先揾到答案嘅。 咁点解佢要写呢本书呢？ 源于一单凶杀案。 吓、啊，杀人事件，边个杀边个？到底发生咩事呢？ 话说1991年喺意大利同奥地利接壤嘅一个山峰。离海拔10500尺嘅高原啊，发现一件咧有5300年历史嘅男性尸体，佢嘅背脊咧中咗箭，佢亦系历史上咧被检查得最精细嘅尸体啊。2017年，作者 Cody 咧要去到案发现场，尝试揾下咧呢个古人嘅足迹。 Cody 真係有好強烈嘅好奇心喎。 即使咧呢單兇殺案咧發生嘅日期咧，比建築金字塔咧仲要早1000年啊！科學家咧可以喺呢個屍體嘅消化系統裏邊揾到嘅花粉，推斷到咧佢死之前12个钟做過啲乜嘅。 哇！科學鑑證啊，真係好犀利喎！死咗幾千年嘅屍體都追查到咁多嘢。 嗱 ，Cody 咧就冇詳細講呢份驗屍報告，只係話咧呢個古人咧生前咧食咗一餐好豐富嘅餐咧，先至上路嘅。行到上高山就遇到有人向佢後面射箭啦，然後死亡。 咁呢個古人被殺嘅謎團就激發到個 Cody 去寫呢本書咯。 嗱，我谂咧，佢一直都有团火嘅，就系、是、做作家，好想写嘢。咁啱咧，碰到一个导火线。嗱，嗰单古人凶杀案咧，启发 Cody 走遍世界各地，访问咧超过100个专家，睇咗好多书，几百份研究报告啊，参观人类第一幅壁画，又用古人用嘅弓箭咧复制品咧试下射箭，甚至尝试到访咧嗰个古人被射杀嘅案发现场等等。最后咧，佢发现咧17个古人喺未有文字之前咧，创造咗一啲伟大发明啊，成为现代生活嘅基石。Cody 咧需要接触唔同范畴嘅专家嘅， 由考古学至到工程学、基因学至法律、占星学至酿酒技术，唔同范畴嘅专家尝试解答古人究竟谂乜嘢，边度出世，佢哋讲乜。他们着什么，住在哪，怎样死，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发明影响人类建立文明。 进入第一个事例之前，他先解释何为古人。假设人类出现在第一天直至到今日的30万年里面，相等于一日的24小时。在第23.5个钟，人类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 哇，那文字的发明其实都是很近代的事啊。 没错，之前那23.5个钟，即是人类之前存在过的20几万年，是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那段时期就是 prehistory, 所谓的史前。那段时期的地球有人类亦有猿人。笼统啲咧，就叫佢哋做古人啦。 咁古人几时发明火呢？ 首先，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咧，考古学家喺印尼嘅爪哇、北京嘅周口店、东非揾到唔同种类嘅猿人头盖骨化石，引起咧激烈讨论。专家咧就争拗咧，究竟佢哋系唔系连接人类同埋猩猩之间嘅所谓猿人呢？ 咁即系话咧，当时考古学家发现到人类同猩猩骸骨，至于猩猩点样演化成为人呢，就一直都有争议。 嗱，依家都仲拗紧嘅，而争论嘅焦点咧就系唔同地方发现嘅唔同种类嘅猿人啊。身体和生活习惯有什么分别？而 Cody 就说了， 脑袋、体毛、颚骨、睡觉的地方，两个地方发现的不同种类猿人，在很短时间里面身体急速演化，脑变大了，即是突然之间醒目了，不在树上睡觉，改为在地下，即是不怕晚间出现的野兽。究竟点解猿人会有咁大程度嘅演化呢？ 啊 ，Cody 咧就引述考古学家嘅推断啦。唔同地方生活嘅猿人咧，有一个共通点，就系识得咧磨尖石头做利器，之后咧就发展到刀啊同箭啊，仲发明埋火啊。而英国嘅演化学家达尔文讲过啊，除咗语言，学识用火系人类最伟大嘅发明。火是怎样帮助猿人，令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吸取很多营养，尤其脂肪和蛋白质，间接令脑袋的体积急速扩大，越来越醒目，生存能力越强。而 Cody 大概是这样说的， 火简化了咀嚼和消化过程，令食物变软，分解食物组织里面的化学链，听落微不足道，但是煮熟了的食物相比起生食 卡路里高出 25-50%。现代人类如果只是生食大自然环境找到的东西，只能够生存几个星期，缺乏熟食，人类根本会绝种。 生理上最接近人类的猿人叫麦天，出现在190万年前的东非，大概4尺高70磅，脑袋的体积只有现代人的40%，哨牙。 咁哨牙又代表啲咩咧？吓， 哦，代表咧佢需要强劲嘅咬力啊，保护自己啦，或者进食。佢嘅骨骼咧，证明佢哋有时瞓喺树上面，有时瞓地下。脚同埋骨骨咧，亦都适合行路嘅。 咁麦天识唔识得用火咧？吓， 嗱，首先喺佢嘅骨头里面嘅 DNA 样本咧，就揾到一种寄生虫啊，来自200万年前嘅骇烟啊。斑鬣狗咁样代表咗咧，麦天咧有进食呢种狗嘅习惯嘅。不过如果冇利器咧，根本好难分解到啲肌肉组织噶，亦都好难消化。而 Cody 咧引述史丹福大学考古学教授阿 John Rick 嘅推断啊， 首先猿人麦天要知道边种石头可以做利器，点样雕琢佢，点样用佢。同埋点样扎实佢，先至切割到动物肌肉。 猿人透过摩擦利器咧而发明火啦，而 Cody 咧认为有两个途径嘅。第一系石头上面嘅 pyrite 黄铁矿啊，曾经咧有人攞呢种表面金色嘅矿石咧用嚟扮黄金去呃人啊，用黄铁矿取火咧，任何人咧几分钟都做到噶啦。之前提及过阿 Cody 咧，咪尝试采访嗰个意大利高山嘅，嗱，嗰个古人被箭射杀嘅现场咧，佢身边嘅手提袋咧，入面就系有黄铁矿呢种矿石啦，证明咧佢系识得用火嘅。 咁第二个取火嘅途径又系咩咧 ？Macassite 白铁矿啊，嗱，呢种表面银色嘅矿石咧，只要遇到含有铁嘅矿石撞击，就会产生火花。考古學家相信咧，麥天咧係有機會透過白鐵礦咧去發明火嘅。不過，以上兩個礦物理由都係推斷，同時亦有好多嘅考古學家咧會質疑，究竟猿人麥天咧有冇咁叻啊？識得用兩種礦石撞擊取火咧？ 係咯，啲專家點樣嘗試證明又或者係否定呢一個推斷呢？ 2005年有灵长类动物学家呢就将火柴同埋棉花糖交俾一隻雄性嘅黑猩猩。佢真係懂得挖火柴呀，然后烧啲棉花糖嚟食。而呢一隻嘅黑猩猩嘅脑袋体积呢只係麦天嘅脑袋呢一半。咁即係表示呢喺东非发现嘅麦天猿人物种呢嘅智商呢係高过呢隻黑猩猩好多嘅。有理由相信麦天是懂得击石取火。 啊，真是估不到猿人发现一些矿石可以取火，再用火来到煮嘢食。熟食令到卡路里、蛋白质和各种营养容易啲吸收，帮助大脑发展，再演化成人类。火的发明真的影响深远，间接建立文明啊。 我只是简化了这本书其中一章12页的内容，其余还有17个伟大发明典故。 估不到我们每一天所接触到的火背后会有这么长远和丰富的人类故事。 知道发明火的小小典故，嘢食啊都应该会好味啲嘅。 系 食饭嗰阵咧，如果联想到古人征服大自然的野心和求生的意志，不论一碟餸咧系几咁简单啊，突然之间咧变得有层次啊！ 喂，咁如果听众朋友啦，又系咁啦，有兴趣想睇呢一本书，系咪香港公共图书馆都有得借？仲有几多本呢？ 有啊，我 check 过啦，港九新界一共有6本。嗱，呢本书咧叫《Who Ate the First Oyster》，边个食咗第一只蚝啊？作者咧叫 Cody Cassidy， Cody Cassidy 嘅。 明白。好啦，讲完晒古仔啦，又有啲咩歌可以配合翻今日所讲嘅嘢咧？ 芬兰作曲家西贝留士 咁咧，佢接受一间锯木工厂委托啊，就创作一首咧纪念公司创办25周年庆典嘅清唱剧。点知咧，西贝流士咧冇跟足指引啊，作咗一首咧唔太适合庆典嘅简短弦乐四重奏作品。 系 演奏后咧引起争议啦。 咁点啊？ 点知日后啊，由代表芬兰对纽约世界博览会嘅祝贺。侄女的婚礼甚至自己的丧礼都奏出这首作品，证明他是百搭的，很多情况都啱用，就好像古人发明的火，不单止煮熟的食物有助大脑发展，还对抗大自然的各种威胁，有火人类才不会绝种，就好像钟Sir那样，他叫万能钟，这个是万能火。西贝流士的庆典行版，希望大家中意， 系有火系好，不过做人就唔好咁多火，系嘛？好，咁下个星期一咧就系8月15日是中秋嘅之前一日，盈月见你咯。 嗯， 好，拜拜， 拜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的時候提到，是時候大刀闊斧思考怎樣重組政府部門架構。有議員認為運輸及房屋局有需要分拆，運輸應該與基建合併，而房屋就要與發展結合，加快收地的流程。留意稍後的特寫報導。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會在接下來的星期日舉行，廉署截至到本月的5日，一共是接到有5宗的投訴。廉署就說今次的選舉有不少的團體或者是個人都是首次被納入選舉制度，而這個選舉體制裡面，廉署人員就會講下究竟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昨天成立，副主席吴志慧说教协解散加速了他们工会的筹备工作，但强调并非要取代任何工会，亦都不会考虑求助教师的立场，而是为教师提供多一个平台。吴志慧亦都提到工会和教联会的关系，一阵听他怎么说。